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伴着非常有异域风格的阿卡贝拉，是不是啊？在大自然中吟唱的这样一个敞开心扉的表达呢？今天来到的真的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啊！ 是的，快祝我天快乐，快！ 对，祝我们的道道永远的像孩子一样的清澈、单纯、美好，对不对？ 是的。 也祝所有的天下的小朋友们，曾经是小朋友的朋友们。 祝全天下有一颗童心的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是的， 幸福， 是的，贷款还清。 哎，你 这不是孩子该考虑的问题，超纲了好吗？ 是，孩子是在还贷款的时候不要太给他找事儿。好了，这就是大家节日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是的， 今天天气也不错，要吃个甜蜜的甜品哦啊！今天呢是去的一个地方，非常的旷野了。 哇， 这个地方真的，我曾经在小的时候无数的眼睛关注过那个小小的屏幕当中的一个动物，还有解说，对，是不是？那个时候， 我至今到现在，我最愿意看的节目都是《动物世界》。 是的，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带着我们一起去非洲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感受神奇和美丽的人呢。 是的， 来头不小啊。 是的，来。介绍一下，看见了啊！ 导演把那个U87打开啊！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换一个那种特别大气的出场音乐，就感觉发布会要开始了，我们的 CEO 马上就要出场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吧。我们要介绍的是超级旅行的 KOL， 是的， 资深的这个航拍大拿。而且去过了全世界 无数个国家， 也将近有一个数字吧。 啊，总的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热情四射的龙少，欢迎， 欢迎龙少。 好，我又来了。 哎，是的，你怎么没给 CEO 开？ 没给我开麦吗？ 开了。我怕你喊麦，我就稍微压线了一下。 现在不要喊麦啊！ 对对， 大家好，我龙少，我又来了。 是，感谢龙少， 感谢龙少 、 好久不见哈。 今天呢，看到龙少又感觉这个热情、年轻又洋溢在他的整个的身心当中。 对他真的是这个。外表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 年轻很多，但是 他才15左右是吧？ 啊，是，你还能过节呢？ 外表18，实际15。 嗯，是是是。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龙少呢带着非常多的一些资料和分享哈。 嗯， 因为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哈，所以说呢，去非洲呢一般是很多的成人会去那边，但是孩子也会去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到达那边，对不对？ 对啊， 是不是？ 对， 你这次应该是冬天的那个月份，大概去到了。肯尼亚是不是？ 对，12月份的时候去的。 你会觉得有孩子的身影吗？在非洲这片土地上？ 有啊，但是也很晒。我觉得孩子也是需要防晒的， 是不是？ 对， 十二月份也依然紫外线很强烈吗？ 对，我就清晨出去的时候， 清晨， 然后就那一天，然后忘抹防晒了，然后回来之后就 晒黑了。 对，就是一张非洲脸。 真的？ 对。 那提醒大家，就是去肯尼亚这个土地当中，因为它没有，因为草原嘛，没有很多建筑物的遮挡，它一切就是太阳啊，是不是？ 对， 所以一定大家注意防晒哈。当然，龙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赶紧就先介绍完了之后， 是的， 十分钟资讯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龙少一起走进非洲。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一条新鲜资讯哈，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栏目， 对。 昨天哦，有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市政府新闻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成功举办了哈。向世俗的媒体主要负责人与来自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国13家20余位外媒的高管、核心记者围绕着融合、创新、合作、共赢的论坛主题做了充分的交流。 是的，论坛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将在节目交流、报道策划、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深入的合作。 人员培训呢？ 对，当天上午呢，参访团先后到北京电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参观，与媒体管理人员和采编播人员就是采编人员做了热烈的交流，了解了北京媒体发展的现状。 而且在论坛的期间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代表还和北京市市属媒体联合发表了倡议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和北京市属媒体将继续推进呢彼此间的务实合作。哎 耶、真的是越来越这个交流密切了。 我们跟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些协议。 是的。 以后有很多巴基斯坦的旅行资源也会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哎， 没错。 期待一下啊。 好。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资讯啊。六一儿童节第一条新鲜资讯来自于高速年底全线贯通的事情。京西北第三条高速兴延高速年底全线贯通。 哎，好。那么记者5月30日从兴延高速公司获悉，京西北第三条高速，也就是兴延高速，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了哈。目前呢，兴延高速平原段通车标准为4车道，远期可根据车流量改为双向6车道。 哇，12条车道交互，哇，非常帅气 啊！哇，好棒，好棒， 好棒！这个高速公路真的是让我们的天堑变通途，有感觉啊，非常爽啊！ 对，尤其是你赶上那个四车道的那个高速，特别的宽敞。 对呀、啊，对呀、啊， 哇，开车超级爽。 速度120迈。兴延高速公路呢，是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重点保障工程。这个南起西北六环双横立交，北至延庆京藏高速营城子立交收费站以北，全长42.2公里，途经向昌平、延庆，设计是双向4车道，平原时段最高时速100公里，山区时段80公里。 好、是的，兴延高速呢已经确定将于今年年底正式通车了。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兴延高速建成通车后，将与延重高速去相接，形成北京西北方向第三高速通道，可有效缓解京藏京新高速高峰时段的拥堵，太重要了， 太好了。 对，兴延高速呢，按照 这个重载交通的设计，未来外部进京的重载车辆可以通行、 哦、 啊，对，可以过大车。 对，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对， 这个与其方向其他高速相比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沿高速全线桥隧比高达64%， 嗯， 线路最大纵坡度最小，取半径优于现况的京藏京新两条高速。嗯，一切都是崭新的， 崭新的 plus 的哈、 嗯， 行车的安全度、舒适度、快捷性大大提高。 对，目前呢，新沿高速设置为四车道，但是远期可能可以实现六车道。 是， 反正呢，这个据介绍，新沿高速隧道呢也是已经实现了六车道哈，平原段还没有实现，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是的，希望呢、嗯、这条高速呢能缓解我们很多人出行的压力哈。 对， 第二条来关注内蒙古的事情�ha，内蒙古啊、嗯、新增了8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嗯， 一下增88项。 哎，是的，29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了解到，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公布第六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名录， 嗯、 察哈尔民间故事等88个项目入选了遗产名录，助赞词等50个项目入选了扩展名录。 嗯、截止目前，内蒙古方面有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587项，其中国家级的89项哈。 嗯， 我们来看看此次入选的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包括察哈尔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类项目4项。 嗯，是的，还有马尼诵诗等传统音乐类项目5项。 啊、这个经常看到啊，13太保、武术类养功等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类项目5项。 好，还有蒙古族玉雕等传统美术类项目19项。 传统压榨， 哎呀妈呀，古法小榨。 传统榨油技艺等传统的技艺类的项目、 嗯、 哦，25项。 哎呀， 哦，25项啊。 蒙医药 什么？ 对，医药，你这个领域相关的，头头 几项啊，那个豆豆啊， 我跟你说，这个医药育疗法等传统医药类项目18项呢， 很好 啊，很好很好，嗯、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啊， 观摩 对，观摩 啊。 还有就是蒙古族的饮茶习俗等民俗类的项目12项啊， 哎， 88项增加了之后，再去内蒙古又有新的体验哈、 啊。啊，是的， 好消息来了， 哎，好消息，哎，今天看到那个网上还说有一个大熊猫，哦、然后走到了就是汶川那边重建它一个基地，然后大熊猫还亲切的跟老百姓合影呢，一点都不怕人。 是是是，它、嗯、真的是自己人嘛，对不 对？ 对， 特别可爱、 啊。国宝啊！ 是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四川野保队员在卧龙发现新的大熊猫栖息地了， 环境优异。 是的， 嗯、 记者从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5月29日，野保队员在卧龙政和区域中部发现新的大熊猫栖息地，还遇上了不怕人的大熊猫。哎，还真是填补了该区域大熊猫调查的空白。 可能大熊猫都不怕人 哈。啊，大熊猫可能都不怕人。 对，就觉得哎， 谁？ 你们又来看我了。 对 对， 拍吧。 竹子不是 多角度， 竹子不是冰鲜的吧？ 我要新鲜的。 对对，据悉哈、 嗯， 3名野保队员在该区进行野生大熊猫 DNA 采样建档工作时啊， 嗯嗯嗯， 在海拔大概是2770米的一处斜坡、嗯，收集到很多新鲜大熊猫的粪便。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哈、 哦、 随后发现不时由树皮碎屑掉落， 嗯， 起初没怎么理会哈，后来碎屑越来越多，三人便抬头一看， 嚯，不得了了，发现了一只熊猫宝宝， 开心， 哎呦我的天哪，这得多可爱，多 萌化了，萌化， 正在树干上往下移动，哎呀，你还没下不去呢， 哎呀，被树了。 对，并转身找了个舒适的枝丫挂住了， 对呀， 呼呼睡起了大觉，丝毫不受人的影响， 好叫啊，好面， 好可爱啊， 对对对 对，这个熊猫宝宝估计是40来斤重， 也挺大的， 嗯， 挺沉的， 大约7个月左右，真是圆滚滚的，特别憨萌，待在树上一动不动，队员们猜想这个熊猫妈妈应该就在附近，为了不打扰两母子的悠闲下午时光，队员们随即就迅速离开了。 这是啊， 对， 卧龙境内、嗯、今年第3次拍到熊猫的宝宝了、 哦、 前2次均是由红外相机记录到老鸦山和武夷棚的熊猫母子活动的画面、啊、 哇，好棒啊， 非常非常好的场景和新闻、嗯、 是的是的， 对吧， 嗯 嗯， 对， 也希望呢就是这边 相关部门呐、啊、保护区啊， 对对对，是啊， 更加的保护他们， 是多看到一些熊猫宝宝和妈妈一起觅食的身影、嗯、哈， 好， 对，这个时间来到了11:44:29，来关注一下东航的事情哈， 好， 东海航啊，东海航空啊、 嗯嗯嗯、 开通了深圳直飞澳大利亚 达尔文的航线， 哎， 直飞哦。 对，中国东海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窄体客机算是平稳降落在达尔文国际机场，这标志着深圳直飞澳大利亚城市达尔文的固定航线正式开通了。 深圳大城市啊， 嗯，大城市， 澳大利亚北部北领地的首部哈、啊，首席部长、他是这么说的哈、对北领地而言啊。东海航空开通深圳达尔文航线是一件事关地区发展的大事，将给北领地带来更多的中国的游客。 哎呀，终于可以开发一下了啊，挺欣慰啊、东海航空公司的总裁杨建宏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说，北领地旅游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是的， 东海航空将与北领地旅游局深度合作，充分开发这条航线的潜力。达尔文呢是澳大利亚北领地的首府，也是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等著名景点的中转站。 是的， 澳统计局预计到2026年赴澳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将增至390万人次。 现在是18年，还有8年的时间啊、哦。 八年的时间。 390万啊、 嗯。 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这390万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是啊。最后一条安全的问题啊，没办法，这个你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哈、加拿大呢一起火灾致中国留学生伤亡，中领馆发布了安全提醒啊。 这是怎么回事？ 加拿大多伦多的当地时间5月30号凌晨2:30左右。多伦多市的土家堡地区一幢民宅发生火灾，导致一人死亡，3人受伤，4人身份信息已经查实，均为多伦多大学这个校区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啊。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死者遗体已经得到妥善的保存，2名伤者已出院，另外1名伤者伤势并不严重，正在接受治疗。 对，好吧，这个驻多伦多总领馆获悉火灾的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立即与多伦多市警方和多伦多大学校方取得联系，了解了事故经过，核实涉事学生信息。那庄耀东代总领事前往这个医院看望伤者，表达了慰问。那总领馆并已会同校方、警方与死亡学生家长取得联系。 其实啊，就是近日大多伦多地区连续发生火灾等意外。 对。 此外，总领馆还接到警方关于领区发生导致中国公民死亡的交通事故的通报。所以说呢，为了安全排查隐患呢，保证自身安全，有些提醒各位哈。第一，注意消防的安全，勿长时间使用大功率的电器。勿将手机充电器长时间连接在电源插座上。勿在室内放置过量杂物，不单单是加拿大，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哈。 是的，是的。 第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切记就千万不要酒后驾驶和疲劳驾驶。行车途中，驾驶员和乘客一定都要系好安全带，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跟大货车。 是的，这个大家都有体会过啊。 对。 第三个，注意旅行的安全，外出旅行的时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行程安排应该张弛有度，不要过于紧张啊。就紧张就是说密度太大了，太辛苦。 是啊。 驾驶和乘坐水上交通工具切勿饮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地点。 对，第四个就是注意日常出行的安全，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是的，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外出时尽量结伴而行啊，不要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节目中反复提醒各位的啊。 对， 希望各位的一切出行平安哈、到达和返回。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儿童龙少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刚第一首歌是那种跟大自然的交相辉映，这一首歌就是在 大自然好的环境当中保护下我们人类非常快乐的生活的场景了啊。 嗯，是的。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的旅行达人 KOL 龙少，欢迎。 欢迎龙少。 大家好。 哎呀，又来到我们节目哈。 嗯。 带着他全世界的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些超级旅行达人在听每一条新闻播报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多次了。 是啊是啊，我去过好多次了呢。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哎，就那个样子吧。要不 要啊？对啊， 原来就这样子的呀。 啊， 北岭地区过吧？ 去过去过。 你看是啊， 你看他早就已经是390万大军当中的一员了。 达尔文那个地方真的去过，是会有能变成更好的人吗？你觉得？会的，会的， 会的，会的， 是的，对对对。今天我们要去非洲，非洲辽阔无边，肯尼亚都是动物生存发展发言的地方哈。因为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势必会考虑 孩子 的部分，孩子的部分啊，就是以龙少的感觉，如果孩子是不是要分年龄段呢？到达肯尼亚或者欧那个非洲不同的游览方式会有吗？这种感觉？ 对，就是不同年龄段肯定有不同的玩法。 对 对，然后小孩肯定会玩简单些，然后大点小孩他会有更复杂的玩法，然后才能玩得更爽一些。 那我们就不如今天是儿童节嘛，我们先讲讲这个小孩， 小孩子 他几岁能上肯尼亚？我总觉得好像是， 我也是 三岁以上会比较好一些。 三岁以上， 对，三岁以下基本上又什么都不懂。 我在想三岁就能去肯尼亚了？ 三岁看老吗？啊， 不是说三岁看大吗？七岁 看老， 是是是啊。 三，因为想一下，我们现在小的时候， 嗯， 你几岁去的幼儿，去的动物，不是去 幼儿园， 去的动物园。 我七岁才去幼儿园，我没有上过幼儿园， 直接是幼升小 啊。 哦，你会说。动物园你说是吗？ 对的对的，就相当于是 懂事了之后吧，差不多的。对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自己去动物园看，哦，大多数人第一次看动物，或者是看比较种类比较丰富的动物，肯定在动物园。厉害点的话就是野生动物园。 对 对 对对， 那时候一般也就三四岁左右。 三四岁， 是啊， 那时候是小朋友们对动物的第一次接触。 对 对，因为刚开始可能一二岁的时候还能看画报或撕一撕画报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三岁的时候基本上就能认出来，哇，这是狗，这是猫。然后 对对对， 去动物园会看，哇，这是非洲象， 狮子， 狮子，鸭子，鹅。 哪吒， 干哪吒， 对对，然后像一般三岁以上小朋友，就首先可以考虑一下去那个非洲看一下正儿八经的那个动物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从屏幕里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哈。 啊，对，而且非洲的话，其实它有钱和没钱，就是即使三岁小朋友也分有钱和没钱的玩法。 有，就是那个丰富多彩的程度不一样， 有钱和没钱是吧？ 你说一说， 当然这类比，这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就是。首先肯尼亚的话它会有正常的那个就是也是就是国家野生动物园这样子类型的东西。 OK, okay. 对，然后你们就坐着车，一辆车大概可以坐十来个人，也可以坐小点车，七八个人也可以，但是必须要坐他们的车。 好的， 进去之后然后在一个规定路线上行驶，这时候你会看旁边，哇，密密麻麻的羚羊，密密麻麻的斑马，密密麻麻长颈鹿，对，对，但是这个路线它是规定的，沿着一条道， 不能， 对，对，公园规定你不能自己走进去， 就跟 车不能开进去，对， 就跟大富翁游戏一样，不是，挨着 线走 的，一直过关， 对，然后如果比较有钱呢， 是， 对，那么是这样子， 比较宽裕哈， 比较宽 裕的， 对，这应该这样说，比较宽裕， 对，你看这是我们的主持人，对不对？ 对对， 措 辞是比较恰当， 比较宽裕， 对，比较宽裕， 比较宽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园，它当于它是把一块地方分那个桌是隔离出来了，对，它也没有跟当地的那个土著人做一个共建。 OK, 然后呢，但是人会比较多了，然后当地的话就另外一种方式，它是叫做私家保护区。 哦，私家保护区 ，然后呢，它里面你只能去里面住宿，但是它住宿是比较高级别的，可能几千块，好几千块钱。 哦， 对，但是呢，你可以在里面过夜。 哦，你可以真的是在里边待着， 在里面过夜， 不是那种常规必须要出来。 对，而且你不住宿的人是不能进去的。 哦、 然后他的收入也会跟当地的社区，就是原始部落 挂钩的， 会 share, 就是 share,、okay、 会分享这样子。 当然 对。然后你进去之后这样子，就是你坐的，你可以独享一辆车。 哦。 对，然后哇，你有动物，他会开着车就靠近动物。 了解。 对，然后 就是游览的方式不太一样 了。对，他会，但是他会控制人流量，相当于是提高价格控制人流量，然后把这个钱会分享给当地的人，这样子。 我了解了解，就是不同的游览方式，不同的物质储备，大家游览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比如说刚刚你说三岁的小孩子到达肯尼亚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飞行距离还是蛮长的呀。三岁从北京飞到肯尼亚多长时间？你给我们先来一个预判好吗？ 好，我先想想，应该是二十小时以内。 来，让孩子哭出来吧。 孩子哇的一声。 20个小时。 20个小时。 转机，对，如果是北京出发的话转机。 在哪转机呢？一般 广州转机，广州直达的。 哦，广州 对，对，如果是广州的朋友去的话，那就很快了， 十几个 小时就可以了。对对对 okay, 哇，好棒啊！ 广州真的是好地方。 对，在广州是不是也可以先待一待，然后去 对对，而且还是南航应该直飞。对 ，OK OK， 因为空姐还都是自己人，你可以 聊天， 对，聊天什么都还挺方便的。 对， 阿姨。阿姨，那个我想要个饮料。 是吧？那这3岁的孩子可以去。其实 是的， 3岁的小孩如果到达这个，比如说国家公园啊，去玩的话，你有一些看到一些项目为专门为孩子设立 的 吗？ 真的有带着3岁孩子去的吗？ 我觉得好小啊，感觉。 那个就说是，我刚说的，相当于是初步第一次认识动物的不同。 哦、 对对、 哦， 比如说这就是长颈鹿，哇，哦、跟双一样，哇，那个是。 他会不会害怕那么近距离接 触？对，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害怕呢。 哇，5米8来了。 5米8。 那感觉会不会？ 因为特别小的小孩一般在车里头嘛。 对啊。 对，3岁可能还会比较小一些。如果你家小孩已经是比如说是5岁到8岁之间的大一点的、 哦、 对。 上小学了。 对。这个小孩的话胆子会比较大了。 是的。 那么就会比较有勇气了嘛。 没错。 对。那么就会有更多体验项目，比如说是可以他可以徒步，他如果有勇气的话可以让他在徒步。 是的。 是真的是安全的啊。 徒步、 啊。 对，安全的。 就在国家公园里溜达。 私人保护区，刚刚不说那个公园是不能那个下 okay, 下车的。 私人保护区啊， 私人保护区， 对， 它旁边是有马赛人守护着你，他们会有拿一个。 Okay.哦，长毛， 长毛， 对，有点像权杖那种感觉， 哦、 鼓杖， 对， 对，还是蛮有威慑力的那个，对，像我坐的那个车， 嗯， 就像有点像吉普车那种， 嗯、就是、 没有栏杆的啊、 哦 嗯，狮子和豹子就坐在你旁边，它 坐在你旁边， 它真的在车下面，就在车下面，大概有3米左右距离， 哎呀，我天， 真的是只有3米距离，你就看它在跟前，然后它也不会再扑你，对，因为跟想象中其实不太一样， 哦、 大多数情况下，哦、只要狮子和豹子， 没有饿， 没有饿极的话，它是绝对是不会主动袭击人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有情况的，就只要没有饿的情况下，对。 对，因为我第一次也很觉得哇 ，amazing， 就感觉 是很神奇的， 完全是裸露在外的你的人体那种感觉，就是 对对对， 手可以摸到那种豹子那种感觉， 真的。 但是我们不能去摸， 当然不能摸，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是思想区专属的那个感觉哈。 对对对，像5岁，像7岁以上的孩子，他有勇气的话，他就可以徒步，然后他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狮子或大象足迹去追踪动物。 哎呦，这家人也很感兴趣，不但是孩子，我都很感兴趣的。 对，足迹的粪便，对， 嗯， 对，马赛人会说，哇，这个是什么？比如说这是非洲，哇，这就是狮子的粪便。 哎，你有没有这感觉？比如说人家给你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脚印和粪便，让龙超你去感受一下。我还有点事儿，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啊，我倒还好，我不会害怕， 没无所谓， 啊， 不 害怕。对， 道道你， 我也想去追踪啊，我是不会害怕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追踪中的一抬头，你好，狮子，你不是这种吗？ 就当地的马赛人，因为你是在指导之下去做这件事情的，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当地人真的是非常专业，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就跟这些野生动物生活 在一起， 就很灵，他们对这些东西很灵敏， 都认识了，给狮子打个电话， 而且 哎，开门呀， 对，开了，开门剪头发呢， 对你那个狮子毛该修了啊， 对对对，就他们对这一片区其实是有几只狮子，有几只豹子，或者都有了如指掌， 真是 常见的活动区域和范围和路线，他们非常清楚， 太好了， 对对， 他们是相通的， 对 对 对， 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就好了，我就是觉得安全问题嘛。 对 对 对，十岁，哎呀，今天又带人来了，不想见他们，我走。 今天见个蘑菇头吧。 啊，对， 对，这相当于是小学，比如说一年级到3年级左右的那种范围。 那就更大孩子了， 对，更大点，比如说像是5、6年级或者初中生， 嗯， 或者是高中生，我觉得他就可以参加当地的夏令营。 哦，夏令营， 夏令营。 那个我觉得还是很 好 amazing 的， 那绝 对 的，绝对的。 哎呀，当地的夏令营这个还是不一样。 对， 那个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 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个就好像我们进了马赛的这个保护区，晚上篝火一燃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其乐融融。 是的， 像凯文啊，剪完头发过来了已经。 剪完头，来，那个穿上我的帅气西装。 大家不要误会，凯文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头狮子的名字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再次我们代表节目组，代表我们的监制，我们的边边、周妥、准子和道道，祝各位。 节日快乐， 儿童节快乐啊！ 儿童节快乐， 永远有一颗童心哈， 是的， 永远清澈哈。 嗯嗯嗯， 这个今天我们的好朋友是永远清澈的龙少哈。 对， 刚刚说了，就是孩子在非洲有很多的玩法哈，而且大一点的孩子就可以参加他们特别意义感觉的夏令营。 嗯、 我的天，哎，道儿，就是细数你这个。非常辉煌的学生生涯， 哼，并没有参加过夏令营。 好学生都是学习， 不不不，我跟你说，其实 还是怕晒。 不是，应该是有，就是去参加夏令营的，这个就得说一下哈。我们那个小城，我跟你说，那个夏令营什么的， 多嘛？ 对，我们没有说什么正，就是很大规模的夏令营或冬令营，我们只有春游啊 这种。了解了解了解。 对对对， 逛公园那种。 是。 对，逛公园。 四小时都 去个不到活了什么玩意儿？ 对呀、啊。 对，暗硬扎扎。 不到什么？ 不到活了。 非洲的夏令营是什么规格的？ 就是野外生存。 哎呀， 哦，听着很嗨吧？ 天哪， 尤其男生， 好高级，好高级！野外生存啊， 对啊， 他对年龄真的有限制的，应该是不是？ 对，就是至少能大概交流一下子吧，这样子，因为当地其实是有很多那种土著部落。 哦， 对 哦哦哦， 其实一般游客去的可能会是很多那种人造的那种部落。他其实在里我去过一些就是完全没有见过中国人的那种部落， 那他们也会有一个心理预设呀，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啊。 对，然后他们、我是他们见过第一个，一个是亚洲脸。 哦哦， 然后、 你是第一个。 对对对，然后 我 是买我去的买生那个部落、 哦、 然后呢，对，然后那个他说你来自哪里、我说 China China、 然后他直接把手里那个一个棍子。 Where is China？ 他还真听说过。 是吗？ 对，是酋长，是当那个部落的酋长，还是比较有知识的一个酋长。对， 酋长被知识 所累，长得像你一样的，对， 不是， 长得像你一样的。 意思是离麦克风近一点， 离麦克风一点。Sorry， 没关系，没关系。他然后呢？然后他有什么反应？ 对，然后 他一听 China， 然后他就把手、哦、因为马赛人人手一个鼓棒，我刚才说了嘛，跟毛一样的， 是 他随手把他鼓棒扔给了我，我接到之后我还挺纳闷的，然后他随手就从旁边人手里拿鼓棒开始跟我就打开我了，开始打我啊！直接把我头上就抡起来就是一棒子，哎，横扫竖扫那种，你知道吧？我还特别纳闷，我还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天哪！ 对，我还挺第一次见面， 震惊了。 震惊了，我还陪着笑脸。而且非洲人我还觉得还挺壮的，我应该 对 一扛也扛不过呀。他虽然真会，他虽然真会鼓棒，然后呢，我就拿那棒子陪着笑脸，还硬扛，知道吧？他劈下来我就很挡那种。然后几招之后，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认为我是中国人，所以认为我会 Chinese 功夫。对，然后他在逼 我的天哪 他在逼我使出功夫，你知道吧？我就 Oh my God！ Jackie Chan、Bruce Lee 他知道， 对，他知道这些人，对， 功夫熊猫他知道。 哎呀， 他 被这个电影这个可想而知哈，中国功夫是威名远播嘛，是不是？ 他那个意思其实也是一种表达这个方式，是不是？ 对 。对啊，友好的方式，只不过他太让你觉得 被神话的知识所累。 对，然后当地人其实他是真的是完全没有，真的是完全没有电。 嗯， 屋子里面也没有窗户那种，他们当地是那种像泥屋， 哦， 然后 泥屋， 对，也没有电，然后呢， 我的天， 可能是 好原始、啊， 而且他们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就小孩生下来之后就养就好，他也不知道他哪年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 他们不记得吗？ 他们没有这概念，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一月二号、一月三号这样子的，没有时间概念。 哦， 那哪年他应该能记得？ 他们也不知道， 也 没有，对，也没有文字， 就养呗，就养。 对，但是他们有很长的这个野外生存技能嘛， 对， 然后。当地的一些机构，像我就是去了一下比较高端的一些旅行社，会跟当地一些合作嘛，对，然后就会教小孩子们一些，比如说 就是我们这个小孩子，中国的小孩子，中国小孩， 钻木取火，对，不是这儿，不，对你，对，不是你说拿个木头硬钻， 那是什么方式和方法吗？钻木取火？ 因为我看的有点累，我当时没有现学，但他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哦， 他比如说就是识别一些天象星座 哦， 这样。 户外， 对，其实对赤道上的星空和那个都是和北半球和南半球都是不一样的， 是吗？ 对，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发张那个他在澳大利亚的照片，对，然后很美，然后背面满满星空，我说你这是合成的照片吧？他说啊，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说你看的那个星空明显是北半球的，在南半球必须要看到这个南十字座，它是南星空南那个南半球星空的一个标志。 哎呦我的天哪，就跟我们的北斗七星是一样的，是吗？ 对，完全看不到的话是哇、哦，你这个是 那个朋友还联系吗？最近， 对他已经不理我了，我有他的朋友圈到处揭穿那件事情。 也是个不要揭穿了，对，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 对呀、 啊，那不就是没有去过吗？ 哦，原来是这样，对， 然后他会教你这个当地的一些饮食呀、 啊、 生活的 入乡随俗的感觉啊、 比如说，当地的那种饮料。 饮料是什么？ 他饮料 是雨水吗？他们 雨水， 我讲这种比较特殊的吧。 好， 对， 可以说的，对不对？ 是， 可以讲的哦。你说， 可以讲的，对， 你说。 对，但是，我不知道小孩可能不能接受。嗯、是他直接会拿一把刀，然后直接插到那个牛的脖子里头 啊，喝血， 那个倒点血出来是温热的。 我的天哪！ 然后拔出来之后再抹点灰， 真的？ 对， 那牛。怎么办呢？牛它能忍受得了吗？ 牛只能忍了呀。 对 啊，但是它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它会有生命危险，它就是，他们认为就是颈部的血，因为颈部血管其实比较暴露在外的，它就有点像人类抽血一样的。人类的手其实那个血管比较暴露一些。 了解。 对，他们就是相当于直接抽管血出来，然后给你指引。 我个人感觉。就这个高夏令营非常的高级，也非常的需要小孩有承受能力，真的是他所看到的，他所承受的强度和力度，而且他心理的预设和重建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 高贵狂野从娃娃抓起。 当然这些都是， 如果是一个天天不出去学习，天天在学习的一个学霸，他如果下面看到这种船，他会懵的。对。 你别说是小孩子，你就是让我看到这个场景，我都受不了。 然后说，你渴了吧？来，噗，好，你会觉得很。 我不渴。 啊，但这个怕这一 part 当然是会事先询问了。这个 part 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没有接地气， 是的，是的。 他会事先询问你需不需要喝这种特殊的， 了解。 我不需要。 对。哎，你有没有尝过呢？有吗？ 啊，我大概尝了一下。 怎么样感觉？ 就是因为我只尝了一次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好，没有想象，就是没有想象中太大的异味。 了解。 对，而且它这是热饮。 是的，热饮。 对， 所以就入乡随俗嘛。 对， 这就是夏令营的感觉。 大家就想想，我们吃那血豆腐怎么吃来着？毛血旺的时候怎么吃的？ 对，我们吃加蚕蛹的感觉是一类似的。 老外还觉得中国。 什么都是 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们那是熟的。 哎，问一下龙少，就是这个12月份去的肯尼亚、非洲这次呢，在饮食上有没有就新的一些感觉？就是比如说在吃上，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去过肯尼亚， 有没有吃的拉肚子过，或者说 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其实对肯尼亚的安全和卫生 会有一些 是 担忧， 是比较担忧的。但其实，肯尼亚因为它是对游客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旅游目的地， 对， 它的物价。对于外国人来说，它物价其实是比欧洲，它跟北欧基本上是接轨的， 天 甚至会比欧还便宜一点。 北欧接轨， 对，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你能接受到的物价其实都是他们比较 high quality 的，就比较高级别的东西。对，我去的时候，其实因为怎么说呢，当时法国人呀、英国人呀，所以在那个整个非洲其实殖民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能品尝到很多很正统的法式或者英式的传统的一些早餐或者食物。所以像我去肯尼亚的时候，基本都是。啊，天天都是吃很比较高端的那种法餐或者西餐那种， 因为他们有一个规格， 有规格的， 对 对 对， 嗯， 因为真的是他花钱，其实你肯定啊，你是即使是最最最便宜的团，你的住宿跟。招待所一个级别，就跟中国来说，住在招待所。 招待所啊、 对， 哦、 但其实它肯尼亚一个招待所级别的酒店，大概也要在700-800块钱左右了。 天哪， 人民币左右了。 就是所有的月份都是这样的， 除了大迁徙。 OK， 那大迁徙会贵、 大迁徙肯定还要贵啊。 大迁徙基本上你3000-4000块钱可以住一晚招待所。 哇、 对，而且 3000块钱的招待所啊，就差一位了。 真的是， 你去吧，就是很贵啊。 其实我觉得大迁徙的概念潮太火了。 是的， 是吗？ 对。但其实非洲大草原上动物永远在那里，就是你不管你是一月去、六月去、十二月去、动物永远在那里。它大迁徙就是相当于是可能会它的羚羊啊、角马会集体过 河。 对，那个场景会宏观一些，会比较那个刺激一些， 宏大 些。但是你要想看动物的话，它永远在那儿，只是没有集体过河，就是除了集体没有集体过河没有差别，它只是不集体过河。但是大迁徙的时候你7000块钱住晚招待所，但是你去趟至少得怎么说呢？得住个7-8天吧，你就还就像非洲至少得玩个一星期， 很贵，很贵， 对，你至少那5000块钱人在住宿上头了，而且还住特别差，真的会住的特别差。 对，然后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角马过河。 当然好看是好看了，好看好看了。 对， 性价比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多数工薪阶层吧，我觉得避开这两个月。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动物？ 这两个月是指哪两个月？ 七八月份， 角马过河 的时候。 哎，但是 放假的时候， 对，你别说，他还真避不开这两个月，因为如果带着孩子去，你就是7-8月份， 没办法，对对 对， 就暑假嘛， 对，暑假 对， 寒假 会， 寒假可以，其实 寒 假 也可以， 对， 寒假就会便宜很多。 我说出去玩啊，风俭由人啊， 对， 你就看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到底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体验，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自己去做决定啊。你刚才说他们的物价肯尼亚是很发达的一个非洲的一个一个国家哈， 对 GDP 对 GDP 也很高，那 GDP 对，它在东非算高的， 对啊，然后你比如说它跟北欧接轨，那比如说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如说饮水饮料啊，吃它， 他们有可乐这种东西吗？ 对啊，有可口可乐吧， 都有的，都有的， 大概多少钱呢？人民币？ 大概在人民币5-7块左右吧。 哎，那还好， 可以是吧？ 可以的，那么就可以接受。 北欧不到20吗？ 对啊，我以为像挪威一样贵成那样了，应该没有，那还可以啊， 还可以。 对对对， 它的， 但是它可能其他部分它有贵的东西。 对，它主要是那个住宿。刚才我说了，你看 住宿价格， 正常平常的话，招待所就已经是平常的7-8百块钱。 星级的呢？ 星级的话就更贵了，而且因为我知道那个动物园和那个私家那个保护区的差别嘛，对，我就直奔那个保护区了。就保护区的话，肯定就是。他会全包， 全包员， 对， 哦、 全包相当于是你的门票，然后你的坐车带你玩， 是是是， 然后住宿在保护区的高级的这个 villa 里头，然后我们那种 villa 的话，大概是一晚的话，大概在8000-10000左右吧，这样子， 哦， 好 贵啊， 但是可以很多人一起， 对 吧？ 对对 ，villa 就是很多人， 对呀、啊， 可以多少人这样呢？多少人？几个人？ 要看具体 villa 了，我们大概是7-8个人上一间 villa， 那可以啊， 可以了，一个人1000-1000 左右嘛， 可以， 我觉得 只是比招待所只贵300块钱，但是你住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刷一个脸，我毕竟还说一下我是 KOL 呀， 是的，哎，免了。 对， 问一下，在这个 villa 住宿的晚上的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说说白天晚上，因为动物嘛，晚上白天清晨的时候会比较新鲜哈，什么感觉？ 是这样子，就是，哦，对，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动物真的是清早。或者是晚上， 对 呀，然后就是比较清凉的时候，出门会比较多一些。 当然了， 他跟人一样也怕热， 对。 他太了解自然了， 对对对。 是的， 所以早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动物，尤其是猴啊，尤其是猴子啊，猴子正儿八经会跳到你的那个桌子上。 哦，是吗？ 对， 猴子都来了。 对，他会跳你桌子上那个来吃你的东西，抢你东西吃，对， 都不问的，来拿过来。 对，如果你在室外，如果是你在室外，像比较浪漫的吃的那个户外那种早餐，对， 不太现实的是吗？ 他动物，你要看附近有没有树啊，有树。 别这么想，威特都是猴子，旁边都带着好几只猴子啊！对，是吗？ 我住的一家帐篷 有了， 我住的一家帐篷，它还蛮奇怪，还蛮奇妙的。然后他那猴子，我叫它叫蓝蛋蛋猴， 蓝蛋 蛋猴 啊， 对，我还起的土名字啊， 是是是， 它全身是黑色的， 嗯， 对，但是蛋蛋是那种 蓝色的， 蓝色的， 而且是那种 Tiffany 的荧光蓝， 还是 Tiffany 的， 这真的是很神奇， 很醒目， 很醒目，它就会跳到你桌子来抢东西吃，然后 waiter 会把它赶走，对， 是是， 对，然后像如果是在因为不同 villa 会有不同体验嘛，有些地方的话。我有天早餐起来后，那是豹子啊，真的是豹子， 豹子 就在我的门口，紧贴着我的门口， 趴在窗玻璃上， 窗玻对两只，一公一母， 他们在干嘛？ 就在做一些夏天爱做的事情，为爱情鼓掌的事情， 好棒，好棒， 我觉得哇，真的是人生难得， 好难得，好难得， 赶紧拿出了相机， 对， 拍下来， 真的是我在我朋友圈发出去之后，哇， 震了， 对。 震惊了！ 点赞数真的是我朋友圈最多的 哦。两只豹子，你想？ 两只豹子就在我窗户，而且我那是落地门啊，是那种落地门。 其实从这样一个场景的表达可以看得出来，动物和人没有距离，没有威胁，没有感觉，这太好了，这太好了， 真的是可以跟人和谐相处。 对， 其实你平常我们平常看一些新闻呀，或者是视频呀，他可能为了哗众取宠，或者是些损物，就或者是怎么说呢？或者是讲究一些爆点，他会描述的，他会过分的描述动物的一些凶残性，或者说是野性。 是的，是的。 对，但等你真正去了这个肯尼亚，你会觉得，哦，动物好 nice， 就在你跟前，或者是你在车上，你在车上坐着，然后长颈鹿就闲庭信步的走到你车前，然后甚至还可以跟你接吻，就长颈鹿。 我的天哪！ 就是你嘴里面叼个叶子，他会跟你接吻，就觉得 五米八弯下来。 对。 我的天， 觉得真的很是 好神奇， 好神奇啊！ 对呀， 对， 我觉得这 而且尤其是那些食肉性的动物 啊， 它也比你想象中要和人要更友善一些，因为它对人其实不是它的主要食。 其实呢，就是作为媒体来说，它一定要把这个危险告诉我们。 啊，是的，这对 不对？ 是的， 我们有一个安全距离的防范。 你有个 意识， 对， 这意识之后呢，才发现它更加美好。你觉得哎，生活很美好。 是的，其实它这样就是很 nice， 是因为人也没有去伤害它。 对 的， 如果你人去伤害它，它自然会攻击。 当然， 对， 它毕竟是野生动物，对吧？ 是的， 这个小朋友可以夏令营分年龄段，然后成人呢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游览。肯尼亚国家公园 啊，看的都是这种大猫，哎，在这个地方就没有猫，家猫和狗的存在了吧？基本上 没有猫，看不到。 对，哎，对， 城市没有去浏览的，你们城市这趟，朋友们一起 啊，他的那个内罗毕， 对啊， 首都是内罗毕，成年人可以逛夜店了。 哦， 对， 可以逛夜店。 你觉得内罗毕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龙少，你觉得？因为去过太多地方了。 对，内罗毕 说说嘛， 还是比较小和比较原始的。 小和原始， 对，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它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对，就是叫内罗毕，也是 内罗毕国 家公 园。 对，它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近的一个公园。 怎么理解？ 你在里面逛的时候，你就看它的天际线。就是这公园，这个野生动物里面很多那种各种各样野生动物，大象呀、斑马呀，密密麻麻的。 是， 但是整个路的天际线上就是高楼大厦的耸立在旁边， 酷啊！ 哦，你就觉得哇，很酷，就觉得很梦幻的感觉， 景别很梦幻。 对对对， 哇！ 然后那个其实还有地方很好玩，我觉得就是说是徒步，对， 徒步。 我是比较爱徒步的人了，对，大多数人其实去非洲都去奔着那个乞力马扎罗去的。 哦，对对，可以爬山嘛， 可以爬那个山，但是那个真的是需要挑战的。 对，但那个其实一个是难度要大一些，而且时间要长一些，而且风景要差一些。它的话就很多条线路，最短的也得七天左右。 哇， 对，就七天这你要和人类世界告别，就是没有信号。对，然后反就是还挺苦的。然后呢，而且其实它登山线路还比较。它因为海拔比较高一些嘛，登山线路比较没有看点，就周围上没有看点。 它就是挑战自我的一个 挑战自我，对，你只要爬到 它主要是跟自己 对 话。 对。但是肯尼亚的话，它有一个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 哎呦，肯尼亚山，感觉 这个就好爬多了， 感觉 好美，而且三天， 三天就搞定， 而且真的是一路上非常美，你确实感觉哇，这是不是外星球吧？ 这一点嘛， 你好好形容一下什么外星？ 怎么个外星法呢？ 就是它里面那些植物， 植物 就完全就跟那个，哎，那个就是 卡梅隆拍那电影叫什么来着？就 《侏罗纪公园》啊， 不是 卡梅隆， 不是卡梅隆，就是 詹姆斯卡梅隆， 好多绿人那个 CG 拍的那个 啊，那个阿凡达， 阿凡达， 对，阿凡达 ， 他很多景象那种植物景象，就跟阿凡达一样的，就扁扁的、宽宽的，或垂垂，或者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形状， 赤道阔叶林， 就不像地球的物种，就对了， 不像地球的物种，而且它一路是各种各样的植物，会植被覆盖的， 是的， 不像那个乞力马扎罗会一路比较。 对，它是山嘛， 对，往后就特别干一些了， 对， 而且有雪山，而且那个就是说是会很舒服的爬这个路线，而且他现在还开了一个，他今年还开了一个就是骑行路线， 哎呦， 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 骑行路线， 骑行路线， 骑自行车也可以上去， 太棒了吧，这个 很神奇一件事情。 那个龙少啊，我问一下，我憋半天了哈， 啊，你说，托托， 我都50多岁，我还没去过非洲啊，只在梦里啊去过几次。然后是刚开始做梦就惊醒了，然后痔疮还没有打开 啊。 这个肯尼亚山它高不高？适不适合老年人去攀爬？ 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太老的人啊，他不年纪太大的人。 对， 他其实他毕竟是我说这么多，他其实他毕竟还是世界还是非洲第二高 峰，有难度的，对不对？ 对， 它是有难度， 海拔多少？ 它没有难度，但是它有高反。 海拔多少？ 大概4000到5000左右爬的。 4000到5000还是挺高的。 还在骑行上哇？ 用骑我是因为它有很多路线嘛，然后我是走了3天的那个，走的是常规的比较简单的。 哦，你感受过了哈？ 大多数人三。就是我觉得40岁以内的人，我觉得都可以体验一下子。 你们聊着吧。 嗯，好，周头不要伤心。 你们聊着吧。 对，我带你去爬丘陵。 就这么难，你出去玩一趟，那你还行？ 那你看你就老挑非洲这种地方，你先把国内的山爬一爬。好不好？啊， 避暑山庄吧。 对，你去避暑山庄，就是有好多适合老年人的游轮，是不是？ 对，我徒步时候还发现比较有，还遇到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在肯尼亚就没有见过中国人，就是 很少。 对，因为我走的，我那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行程，一个20万起价的行程。对， 我的天哪，这他太赚了！ 控制啊，20万可以， 对，所以就 可以的， 所以没有去那种完全没有去那种人游客聚集的地方。对，然后那个，而且就看这个徒步的行程也是大多数国人不会涉及的， 肯定的。 对，所以我直接说。他是定制那种，我说我就爱去徒步，就定一个路线吧，去肯尼亚徒步，然后周围都是那个老外的脸嘛， 外国朋友， 外国人还蛮徒步的，然后之前从来没有见中国人， 对， 然后外国人会特别惊讶哦， 对，然后我在那个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一个怎么说铁皮屋子里面休息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进来一个亚洲脸， 哎呦好， 对，我说 好新鲜， 对，我赶紧问，而且还蛮像中国人的，我说 Chinese， 他说 Yes，说哇，说我好久没有见中国人，来坐聊， 哎呦， 对，然后一聊，他是那个中科院的那个科学家吧，算是 哦， 对，然后他是对两个中国人是院士啊，不是院士，他是他科学家，植物园的，然后来肯尼亚就是做科考，然后领了 好有意义， 对，领了三个黑人学生 哦， 对，然后再做科考，我说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住，也是一起住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怎么说呢？是 基地是吗？ 对，一个基地，那基地其实还蛮破的。然后他都没有，他说他们在外面搭的帐篷。我说你搭帐篷怎么搭帐篷呀？不进来住啊？因为住宿比较贵一些。 他们是要长期驻扎吗？ 他们其实也就来三，也是跟我一样4天左右。 哦。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特别没有节操的问了一下，我说都是国家掏钱，然后那个怎么那个住进来呀？他说。然后他，我觉得啊，特别怎么说呢，特别让人感动的话，他说，哎，就是因为花国家的钱，所以才要省钱啊。 境界。 对，然后对，真的这样的。他说，而且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因为科研费用也比较紧张。 向他们致敬，谢谢。 对， 真的是 啊，我都当时哇，好感动。 震惊了。 好感动，我看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这样的英雄。 而且你知道那个住宿费多少钱吗？那一个那一晚床铺才7刀，这相当于是看和人民和 7刀。 7美元， 对，和人民币和美，我就50块钱左右。 对啊，就是50块钱。 对，他省这个钱，然后就单位打帐篷。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我是那个高端游嘛，我后面跟了9个 service 的人，就是给我服务的黑人小哥。而且我还带了厨师，还带了帮我扛包的。然后出去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直接那个一个怎么说呢，很英伦的那个风格的那种。 还有餐布， 知道吧？这样一铺，对，然后。各种什么那个什么酒曲那种器皿摆旁边，说哇，这是我最舒服的徒步的一次。然后那帮小哥你知道吧，他们9个人都是自己背行李，也没人陪他们背行 李。是啊。 背行李，然后他们只聘请了一个厨师， 嗯， 然后就帮忙处理食物方面的东西，然后全程都自己。那标本其实很 泥土标本呀、植物标本还特别重。 对、 嗯，你知道它其实在3000-4000米海拔的时候，你裸着就不背东西，你走起都很累。 嗯， 他们就全程自己卡我这件事情，因为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不多雇一个背行李啊？他说贵呀、啊。 对、 哦， 不能花国家的钱。 哦、 是的， 我就觉得很感动。 就是刚刚龙少说这个3天去爬肯尼亚山的这个行程， 嗯、 如果说我们平常去参加的话，大概花费多少钱、啊？这个三天的行程。它是一个常规的吗？感觉是还是因为第一次听到爬肯尼亚山这个、 啊、 这个感受、 这个行程其实是蛮常规，但是你至少要雇两个人， 哦， 一个是 管家，一个向导， 对，至少两个人，对 ，OK。 一般来说就是厨师会帮你做全程的这个食物嘛， 对对对， 向导的话是给你引路的。让你不要迷路，对， 嗯、 一般两个人、 嗯， 然后再多一个的话就是帮你背行李， 是是是，服务人员哈， 服务人员一般两三个这样子的。嗯，两个到三个的话，厨师的话就是他的向导有可能也会帮你背行李， 嗯， 但他一般也会有专门的背夫、 嗯， 三个人对一个人会比较正常一些， 嗯， 对，当然因为、 哦、三个人对一个人，那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是六个人， 对，但是、 哦、 不是，但是向导和厨师是可以共用的， 哦、 嗯、 向导和厨师是共用的， 背、 嗯、 夫、 嗯、 是背夫， 背夫是背夫、 啊， 一个背夫大概正常来说一个背夫可以卡我两个人。 哦， 也就是说你龙少区最少是两个人，最少两个人可以服务你，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吧？ 就是两个人可以找一个、嗯、两个人可以共用 一个 背 夫， 对、 哦、 对 对, 对，因为你三天你有矿 也没什么东西， 你是住在山上， 住山上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吧、哦？其实跟那个挺马扎多的感觉是类似，只不过它更漂亮，更不像地球表面而已。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像挺马扎多后半程基本上全都是光秃秃石头，而且 是的是的、 嗯， 对，没什么可看性。 那就是挑战自我嘛， 对，就太枯燥了，就是、 哦、 等摸到顶的那块的时候，其实人有时候会100米走很久也走不过去的。 啊，对，真的这样子的。 哎，在这儿有没有热气球可以坐呢？ 对，可以，可以。 哇， 哎，很美，而且它是那种星星的热气球。 我的天哪，小星星， 嗯， 就很浪漫。就 对， 然后因为它非洲很多可以定制的项目，非洲真的是可以适合定制的地方。 对 然后 对, 对，它有很多，比如热气，你就可以在。热气球然后野餐什么的、 嗯、 像我们的话像因为我是住的那个就是私家保护区嘛、 嗯、 然后就是直接开车开到那个就是那个腹地、 嗯、 然后铺的毯子然后给我们喝奶茶呀什么什么然后看旁边大象和斑马在我们眼前走过就 对对其实龙 太爽了 龙少这趟行是高级私人定制的行程哈 对、 嗯、游客呢听上去其实令人很羡慕了就真的是与大自然、 嗯、 去动物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给你最高级的服务、 嗯、 哈 对 对 对 然后回来就给他们好好宣传一下 是的是的、 嗯、 希望各位呢去非洲玩的时候呢、 嗯、 当然有自己的丰俭由人哈 对有自己的这个消费观和标准 对对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行程、 嗯、 去感受神秘好客的非洲，对不对？ 嗯、 谢谢我们的龙少哈， 谢谢龙少， 去了世界那么多国家，真的是非常的羡慕让人的事情 对、啊、 哈。也希望他永远保持健康，也再次祝各位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儿童节快乐啊！ 儿童节快乐、 啊，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天再见喽。 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